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封闭的地下室，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悬吊的木屋，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庆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凛冬之关》，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真正的凶手竟然是杨森。安枕对于这一点展开了自己的分析。某一天，路人和杨叔因为毒品的事情产生了纠纷，路人躲到地下小屋喝闷酒，杨叔用手机联系路人，但得知他躲在小屋里。当天夜里，杨叔驱车来到陆家宅附近，悄悄潜入湖心公园，来到陆家宅后方的地下小屋，想找路人谈判。但这时候小屋的入口已经被雨水淹没，无奈之下他只能离去。但是第二天，路人还是没有从小屋里出来。这时杨叔对路人萌生了杀意，他要想个办法杀死路人，并且独占他身上的毒品。现在你们知道制造水密室的动机是什么了吧？路人贩卖的是一种叫干果的毒品，这种毒品的特性你们还记得吗？那就是不能浸泡在水里，否则就会变质。杨叔觉得路人身上以及地下小屋可能藏有干果，他想确认这件事，但从南侧的小窗口无法看见小屋的全貌，而如果直接打开地下室的房门，积水和雨水则会一下子涌进去。如果是把毒品泡坏了，将会造成巨大损失。这时候杨叔灵机一动，翻出了之前打扫房间时用到的塑料膜，同时潜进陆家宅，从三楼储藏室偷走了陆寒冰的潜水装备。深夜他穿上潜水衣，拿着塑料布再次来到地下小屋，将塑料膜作为阻隔工具贴在门的四周，然后潜入水下打开了房门。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积水漫入小屋毁坏毒品。一开始他想先通过塑料膜观察一下屋内，看看是否真的藏有毒品，如果有他就会另想办法把毒品弄出来。可是结果却让他大大失望，空荡荡的小屋里并没有干果。 这时杨叔发现路人恰恰就躺在门口附近，于是他又隔着塑料薄膜摸索了一遍路人身上，同样没有找到干果。于是杨叔决定直接杀死路人，便用塑料膜捂住他的口鼻使其窒息。如果到这里为止，杨叔撕下塑料膜立即离开现场，那么这之后陆家也就不会发生那么多事情了。但是某个瞬间，杨叔的脑子里浮现出了一个恶魔般的计划。他想到了女佣的那篇日记，想到了英咒，想到了复仇。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变成一起因为复仇引起的连续杀人事件呢？眼前有现成的杀人动机，有现成的替罪羔羊，为什么不拿来利用呢？为了脱罪，杨叔决定把一切都嫁祸给刘艳红和范小倩。第一步，先要让路人之死变成一起无法用常理解释的密室杀人。于是杨叔先砸坏路人的手机，里面可能有对他不利的照片或者录音，接着关上门，回收塑料膜，悄悄地离开。随后他连夜驾车来到了陆文龙任教的医学院，偷走那里的三根脐带标本，并把其中一根挂在小屋的窗外，让这一切看起来都像诅咒显灵的样子。事后杨叔把塑料膜丢进胎壶，还特意在上面留下了范小晴的指节油印。后来也是杨叔指引我们搜索胎壶，警方才发现婴儿尸骨和塑料膜的。顺带一提，行凶时穿在杨叔身上的潜水装备被他另外处理了，毕竟潜水衣内侧容易留下自己的 DNA， 不能像塑料膜那样扔在湖里让警察找到。然而刘艳红的日记里写道，陆家必须死三个人，他们才肯罢休。完成心愿以后，刘艳红就会和范小晴一起自杀。为了把女佣嫁祸成凶手，再让他们畏罪自杀，杨叔必须再杀两个人，他选择了陆哲南和陆寒冰。这之后杨叔开始制定一整套杀人计划，他要设一个双重局，一方面针对女佣，把每个案发现场都布置成违背常理的状态，案件越玄乎，女佣也就越来越相信诅咒的成功，这就是现场非得是密室的原因。而另一方面，杨叔又针对警察安排了各种诸如指甲油、巧克力豆、扫除脚印这样的假线索，试图把警方的视线引向女佣。当陆哲南和陆寒冰都死了之后，女佣便会心甘情愿地自我了断，警方同时也会把他们列为重大嫌疑人。这时杨叔再找个机会把日记里的那封自白书撕下来，偷偷放在他们房间里，一切就都大功告成。比如昨天下午他声称去安慰陆离的时候，就可以趁机溜进女佣的房间。第一起案件曝光之后，刘艳红得知路人在呈密室状态的小屋里惨死，现场还留有一根脐带，便自然会相信诅咒实现了。我想就在杀死路人后没有多久，杨叔一定马上和女佣进行了接触。某一天他寄给女佣一封信件，信里面他以巫师的使者或者类似的身份自称，他告诉女佣，身为使者他已经帮他们实施了阴咒中的地咒，成功咒死了路人。信中应该详细描述了路人死亡现场的细节，还预言了女佣接下来的计划，这使得女佣迅速深陷了自己的法力，之后便对他言听计从。而这以后杨叔便一直通过信件的方式指示女佣们协助自己犯罪，并从他们那里取得陆家的及时情报。当然在女佣的认知里，这些工作都是施咒的必要条件，譬如以钉子最好接触身体的理由命令他们在陆哲南背上贴阴棺钉，以施咒时不能被任何人打扰的理由让他们在饭菜里下安眠药，让刘艳红在晚饭以后一直待在房间里不要出来，以诸如关闭结界之类的理由让他们在自己离开陆家宅之后锁上所有的门窗等等。同时杨叔还以这重身份向刘艳红讨来日记本，命令他之后不能再写日记。 只要随便编个诸如需要从日记中吸取你们的怨念这样的理由就可以了。对于女佣这样的相信诅咒和鬼神力量的人来说，只要适当的运用心理技巧，就能操控他们做很多事，这同时也加重了他们的嫌疑。当然，所有的信件最终都在杨叔的指示下被女佣烧掉了。在安枕说完这番长篇大论之后，凉凉冷玄以及钟可的脑海中整桩陆家杀人案的全局终于明晰了起来。为了让你自投罗网，我设了一个局。安枕站起身走到杨森旁边。今天早上我在陆家发表了一篇推理小说，如你所愿，指出女佣就是凶手。但其实在昨天夜里，警方已经把他们保护起来了。在我和梁兄的劝说之下，他们也说出了真相。今天在树林里，我让他们演了一场戏，他们装成尸体躺在树下，为的就是让你目睹这一幕，坚信他们真的畏罪自杀了。之后我又让冷玄故意提出收据和日记本的疑惑，让你也怀疑女佣真的有另外一本日记。你担心他们会在日记里提到所谓的巫师的使者跟他们接触的事情，同时也怕他们没有烧掉你跟他们联络的信件，这样你的计划就会泡汤。于是你跑到这里来，想赶在警方找到这里之前把日记和相关证据处理掉。这间地下室是刘艳红和范小晴曾经为了研究各种超自然的杀人方法专门租的地方。你也看到了，这里全是奇奇怪怪的道具。你之前调查陆家的时候，一定跟踪女佣来过这里的，所以知道这里的位置。最后我想说，杨叔，其实我的内心一直不希望真凶是你，但是现实真的很残酷，这就是相比起现实我更喜欢漫画故事的原因。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庆文的悬疑小说《凛冬之关》，由晨光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长的走廊就像一条深邃的甬道，安枕走在这条甬道上，内心五味杂陈。右侧窗户上的铁条在灰色的地板上形成一排整齐的影子，仿佛通往某处的天梯。安枕的腰已经痊愈了，现在他可以正常走路。感觉走了很久之后，他终于看到审讯室的门牌。门口凉凉抽着烟正在等他。你不是戒烟了吗？ 这玩意儿难戒啊，但总比吸毒好啊。 凉凉吞云吐雾地说。 他在里边等你。 安枕打开审讯室的门，身穿囚服的杨森坐在里面，他的身后站着一名警察。 杨叔。 安枕坐在杨森对面的一张椅子上。 还叫我杨叔，我现在只是个杀人犯。 杨森微微一笑，恢复了平时的说话语气。这是杨森凶手的身份被揭穿以后第一次跟安枕讲话。 我习惯这么叫了， 好想回到以前啊。 从你走上贩毒这条路开始，你的人生已经毁了。 我不想听你讲什么大道理。 这不是大道理，这就是道理。 沉默良久以后，杨森再度开口。 安老师，你过过苦日子吗？你能明白在垃圾桶里捡剩饭吃的窘境吗？就算成为一名优秀的编辑，就算每天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上班，就算把命都扑在事业上，我的收入还是低得可怜。 相比起那些名人、富豪、大老板，我根本什么都不是。我需要钱，我需要很多钱。路人给了我这个机会，是他让我尝到了挥金如土的滋味，是他让我要什么就能买什么，是他让我感受到从未想象过的奢华。钱这个东西真的能解决一切烦恼和忧伤，有时候它跟毒品差不多，但是有一天，正当我准备迎接更多财富的时候，路人突然告诉我，他想金盆洗手。这算什么？当初是他把我拉下坑的，现在自己捞足了就不想干了。我质问他，他却躲到小屋里喝起了闷酒。借着酒劲儿，他告诉我以前做了很多错事，现在孙子快要出生了，他想积点德，好好偿还过去的罪孽。他还说要去向警方自首，说出这一切。我绝不能让他这么做，他已经毁了我一次了，我不能再让他毁第二次，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杀了他。安老师，你的才能真是超出我的想象。啊，我指的不是漫画才能，而是侦探才能。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揭穿我罪行的人会是你。我不得不折服在你丝丝入口的推理之下。你的推理大部分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纠正。哪一点？你以为我只是为了嫁祸女佣才杀死陆正南和陆汉兵的吗？啊？杨森突然抬起头，疯狂的大笑。你别忘了，安老师，我可是你的头号粉丝。我早就想当一回你笔下的人物，像他们一样肆意的杀鬼人。杀掉路人之后，我心中的野兽苏醒了，杀戮的天性被释放了。我渴望犯罪，渴望让世人记住我。反正陆家的人也该死，所有的人都该死。怎么样，韩老师，我有没有资格为你画下下一部作品？ 安枕淡淡地摇了摇头，很遗憾，没有。几天以后，新闻报刊和网络媒体大肆报道了陆家杀人案。除了案件本身以外，女婴被扔进湖里溺死的黑幕也彻底曝光，在全国引起了一片哗然。警方介入调查之后，已经将事件相关人员陆毅和陆礼拘捕，并将王芬的口述纳入定罪证据。同时，吴苗被定性为杀婴案的主犯。在警方来到医院准备将其批捕时，他一边嚷嚷着一边站到窗台上以自杀相威胁，结果脚下一个不留神，真的从20楼摔了下去，摔成了一滩肉酱。匆匆赶到火车站的时候，凉凉脑海中仍然回荡着自己和吴苗最后的对话。检票口前，刘艳红和范小琴提着行李箱准备回到各自养父母的城市。一个晴朗的下午，安枕再次来陆家宅拜访，接待他的是陆文龙。在安枕的邀请之下，钟可和他一起来到了上次的那家日料店吃日料。我真没想到你的责编会是凶手。钟可把一只天妇罗虾送入嘴里，脑中回忆起陆家杀人案。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到，每当提起这事儿，安枕的心里总是有些难过。 不过虽然案子破了，还是有些谜题没有解开。 什么谜题啊？ 春可瞪大眼睛，投来好奇的目光。刘艳红和范小晴说，他们当时都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安枕喝了一口柠檬汽水，皱起双眉。这个陌生人是谁呢？他又是怎么知道陆家的这个秘密的？我已经问过王芬了，他说信不是他寄的。钟可一边嚼着虾肉，一边仰望天花板思考着， 会不会是神的指引？ 我是个无神论者。 不过说到没有解开的谜团，我也想起一件事。 钟可突然战战兢兢地说， 那一晚我守在陆真南房间门口的时候，曾经瞥见一个黑影窜进北侧走廊，如果当时凶手已经躲进房间的话，那个黑影又是什么东西呢？该不会真的是婴儿的亡灵吧？ 有可能是你太劳累造成的错觉。 真的吗？ 钟可仍然有些无法释怀，他总觉得那个黑影并不是视网膜上的幻影，而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安枕叹了口气， 算了， 别想这些事了，现在一切都风平浪静了，你的烦恼也解决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正式进入案件的制作阶段了？ 好啊，我已经练过台词了，明天去乐音试下音。 钟可终于重新投入到他热爱的配音事业中。 哎，对了，安老师，你为什么会害怕镜子呀？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很小的时候吧，可能是从12岁之后，完全不敢看镜子。 钟可忽然停下手里的动作。12岁，是不是你目击你的邻居被死亡速写师杀害的那一年？ 对。 哎，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啊？比如说，邻居的房间里正好有一面镜子。 钟可提出这个假设。 安枕努力回忆着。 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一面梳妆镜。 但是就算现场有梳妆镜，它怎么会引起我对镜子产生恐惧？钟可的脑中瞬间迸发一个大胆的推论。安老师，会不会你当时从镜子里看到了死亡速写师的脸？你看到了他的样子？ 这，从此以后，你就将这段记忆封存了起来。你不敢面对镜子，是因为你怕再次看到那张脸。 很有可能那是一张你熟悉的脸。 钟可咽了咽口水。 死亡速写师是你身边认识的人？ 安枕顿时像触电一般感到全身发麻。听众朋友，到今天为止，凛冬之关就全部为您播送完了。明天请您收听经典悬疑小说《埃及十字架之谜》。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封闭的地下室，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悬吊的木屋，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庆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凛冬之关》，欢迎收听。